度付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提醒我他聪明吗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牵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散发披肩，眼里散发一丝痕迹，想要告诉我你此生不变，眉宇间刺痛匆匆暗示，悠悠戚戚春华不断，冷冷暖暖一片茫然，视线碰上你怎不心软，唯有狠心再多讲一片，苍天不解恨怨，痴心爱侣仍难如愿，分开虽不可改变，但更珍惜一刻目前。可知分开越远，心中对你更觉挂牵，可否知痴心一片，就算分开反复复多次失恋，进进退退想到从前，让我再吻你吻多一遍，别了不知哪一天相见。反复复多次失恋，进进退退想到从前，让我再吻你吻多一遍，别了不知哪一天再相见。 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江玲演唱的《男朋友》，唱出了年轻女孩的一种爱情观。这首歌之后继续欣赏李圣杰《如果你爱他》和莫文蔚演唱的《他不爱我》。在

答应自己别再去奢求，也了解回忆稀释的脆弱，怎么会我的困惑因为你而颤抖，像一个游魂般的漂流。我放开手没说一丝的沉重，让你用于忽略的走

语气，告诉不灭的雨，是否放弃日夜追寻风的动机，心事不停累积，变成脸颊的泪。

是用了心变成经典，存满满的心愿便利贴，贴成无限，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。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，清晰的语言都为你提早应验，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，贴心里面收集感动，给以后怀念。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， 一点一滴我都能感应， 你是最美的相信。 情深，两家一齐就冧，正是这样甜美，爱是那么天真，实找不到原因，两家这样着紧， 成日回想起你，不分远或近，就算争执 都不要问，记住要珍惜这 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 阙歌继续请您欣赏姜育恒的经典老歌《梅花三弄》，陈淑桦演唱的《梦醒时分》和黄品源带来的《你怎么舍得我难过》。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《梅花三弄》由琼瑶作词，陈志远谱曲，是电视剧《梅花三弄之梅花烙》的主题歌。 红尘自由，痴情者，我笑痴情太痴狂，若非一番半折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。 伤心中

由刘德华和钟一成共同演唱。 哦，不，怎样就才会有动感？和情爱怎样说才会灿烂？ 灯光太暗，怎样感觉看到你一半？来回眼神往返，苦阻越来越困难。 忘了我吧， 忘也忘不了你啊。 你会走吗？ 白天的痛也不算什么。 难道你真的幸福饶了我吧，明天就算毁了，算了吧，抛开一切来抱紧我吧，痛到尽头已经一点也不可怕，用一只舞来救救我吧，求求你啊，你可不可以相信我吧。 才会有动感，而情爱怎样说才会灿烂？ 灯光太暗，怎样感觉看到你一半？来回眼神往返，苦痛越来越困难。 来吧， 来吧， 舞吧。 重遇那天存在，永

在这一首首经典老歌中，你是否和旧日的时光相遇？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。明早我们将继续欣赏到以下经典歌曲，尤鸿明演唱的《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》， 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， 王心凌睫毛弯弯， 睫毛弯弯眼睛眨啊眨， 王力宏大城小爱， 念的都是你，全部都是你， 叶倩文曾经心痛， 叫我如何放得下， 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， 带着泪流汗想一生你走， 千百惠走过咖啡屋， 想离开飘了下午， 刘若英黄立行演唱的分开旅行， 全部一定在你心里， 任贤齐伤心太平洋， 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， 田震执着， 拥抱着你 Oh my baby， 胡安格不必太在意， 必不必太在意， 王菲我愿意， 我愿意 多的精彩好歌，就在明早5点到7点《千千阙歌》节目当中。耳边我们听到的是齐秦的经典歌曲《原来的我》，也把它作为今天《千千阙歌》节目的结束曲吧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稍后是早安音乐秀，明早我们再会。 给我一个空间，没有人走过。感觉到自己被冷落，给我一段时间，没有人曾经爱过，再一次体会寂寞，曾经爱过却要分手，为何相爱不能相守，到底为什么，早知如此何必开始，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，既然说过深深爱我，为何又要离我远走，海誓山盟抛在脑后，早知如此何必开始，我还是原来的我，给我一个空间，感觉那心灵的伤口，给我一段时间，勇敢地面对寂寞，再一次开始生活，曾经爱过却要分手，为何相爱不能相守，到底为什么，早知早知如此，何必开始？我还是原来的我。 苹果红，观光采摘到昌平，详情请下载北京昌平 APP， 快来采摘，网上订购吧。 金字塔下奋不顾身的爱情悲歌，尼罗河畔爱恨交织的瑰丽传奇。10月23日至28日，国家大剧院制作威尔第歌剧《阿依达》再度归来。著名导演弗朗切斯科·米凯利执导，奥斯卡抗力精心打造舞美与服装，重现古埃及风貌。指挥大师丹尼尔·欧伦执棒，